北风爷爷和小娃娃。北风爷爷脾气不好，发起火来呼啦呼啦的叫，吓得小草脸发黄，吓得树叶直往下掉。 北风爷爷来了，快跑快跑！ 小松鼠躲进树洞，还好还好，过冬的粮食准备了不少。 北风爷爷来了，快逃快逃！ 小狗熊躲进地洞，呼噜呼噜，抱起小脑袋睡上一大觉。北风爷爷哈哈大笑， 谁都怕我，见了我都没命的逃跑。 我不怕，我不怕。 咦，这是谁在说话？北风爷爷往窗子里一瞧，哦，原来是个小娃娃。 哼哼，小娃娃，你可别吹牛，我吹一口气准叫你发抖。你不相信吗？那就出来走一走。 我不怕，我不怕。 嘿，小娃娃蹦蹦跳跳出来了。北风爷爷又是气又是恼，呼啦呼啦大声吼叫。小娃娃呢，踢踢腿，弯弯腰，一二三四，在做早操。北风爷爷更加气恼，呼啦呼啦使劲儿的叫。小草在发抖，树叶在乱飘，挺粗的树干也在摇。小娃娃解下小围巾，脱下小红帽，做完早操又跑步，身子热得不得了。 小朋友们，快来快来， 来跟北风爷爷比赛，看看到底谁厉害。北风爷爷说， 比赛就比赛，当然我厉害，我要把你们冻成冰棍儿，你们可别哭出来。 小朋友们说， 比赛，快比赛， 我们更厉害， 拍球，跳绳，踢毽子，身上冒出热气来。 哈哈哈哈，北风爷爷比输了，翘起嘴巴回家了。 哈哈哈哈， 小朋友们胜利了，红红的脸蛋笑开了花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